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95集。迟志涵动作迅速地从桌子下面钻出来，盯着电脑屏幕。记者们走了，只有苏秋留下来，正在百无聊赖地修指甲。他咧起嘴，笑得迟志涵脊背一凉。 齐城蹲下去那一刻，我就让他们先走了。不过直播还开着，这套设备声音效果真好。 苏秋背上包包，准备走人之前补充了一句：“ 还有，黑咖啡可以消肿。” 啊！ 迟志涵觉得自己头顶已经开始冒青烟。 眼睛， 苏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对迟志涵抛抛媚眼，弯着腰去关了直播，关了监控。迟志涵转身抱着齐城，又叫又跳。刚刚就瞥了那么一眼，直播弹幕全是哈哈哈哈，没出息啊！求个婚，眼睛肿成这样。或者，卧槽，我一直在想程乙大大是不是养了狗？采访全程都在低头笑，搞了半天，老婆躲在桌子下面吗？骚操作啊！ 不行，这个直播我们以后也绝对不能看。 迟志涵拽着齐城的衬衫，说得严肃认真，齐城脸上笑意弥漫，忍不住坏心的落井下石。 好，这次我姐姐可能真的会扣你工资。 你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 迟志涵觉得自己心都在滴血，齐城笑着摸他的头。 我以前只是没有说出来。 能说出来真好。这次记者会很成功，比迟志涵上一次的还要成功轰动。股票虽然没有立刻上涨，但是集团并没有因为齐城的病情遭受太大的经济损失，反而因为这波热度加上齐城本人温和正面的形象，让新产品上市多了不少广告效益。股东会在确认了医生证明后，终于不再质疑齐爷爷的遗嘱。齐家之前捂得严严实实，最担心的一块隐忧终于彻底解决，用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式结束了一切。赵医生摘下老花镜， 抑郁症相关的药物吃完这个疗程以后就可以全部停了，以后的主治医生会改成老李，我这边呢，只要每个月定时复检就可以了，监测仪还得再戴半年。不过你自己经常摘下来玩，那关键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用处也不是特别大。 赵医生斜斜地看了齐城一眼，继续唠叨：“ 记者会作为冲击治疗来说不算特别成功，但是好在前一天你求了婚呢。” 迟志涵脸一红。 后面会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安排相应的治疗方案，不过我个人觉得哈，你痊愈了。 齐城抬起头，赵医生一直老不正经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摸不透的情绪。 你是我的病人，但是你我心里知道，其实你也是我最得意的徒弟。 赵医生看着齐城，眼底隐隐有水光。 你失去求生欲望这件事，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找小池进入治疗方案，违背了良心，也违背了医德。但是你也知道，我当时其实对这个方案并不乐观。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 临终关怀。 齐城把赵医生无法说出口的四个字说了出来。 我一直都知道。 他当然知道，在迟志涵来之前，他知道自己的指标已经接近临界值，所以他大哥一直试图麻醉他，带他出国， 连当时只是以为他单纯社交恐惧症的齐宁都感觉到他状态不对。赵医生想帮他把最后的漫画画好，建议齐宁请司厨住到他对面，原意只是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孤单地走。他都知道他身边的善意太多，生病的时候那些善意会变成让他无法呼吸的压力。他排斥过，也因为无力抵抗放弃过，直到遇到迟志涵，直到迟志涵半夜梦游，对着镜头竖起食指嘘了一声，迟志涵当时嘴角的讥诮全是他那时候心底无力吼出来的讽刺。 天无绝人之路， 赵医生感慨，他行医多年，知道这世间很多病对于医生来说都只能尽人事，但是这么多年他见过奇迹，像齐成这样的也有比他更严重最终居然靠着自己走出来的。当医生也有无力回天的时候，心底也期盼过天意。赵医生拍了拍齐成的肩膀，无视边上变了脸的迟志涵， 你真的痊愈了，你已经接近四个月没有过任何幻觉肌肤接触的应激反应，人群中冷汗恶心窒息的恐惧感应该如何克服你很清楚，你甚至可以制定出比我还适合你自己的方案。我的方案选择权在你，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你已经是正常人。哼，只是可惜你的方案始终不可复制。 迟志涵这样的人，他倾尽全力只找到了一个。 我一直都很幸运。 齐成伸手握住了赵医生的手，微笑着像个正常人一样正式地握手言谢。能遇到赵医生，能有这样的家庭，能最终让他等到迟志涵，他的方案不可复制，但是他想想办法回馈这样的幸运。赵医生走了以后，迟志涵沉默了很久，一反常态的安安静静的做饭，吃饭的时候也没有盯着齐成饮食均衡，空白着表情吃完了自己的，然后等齐成吃完了收拾碗筷去洗碗。齐成也很安静，愧疚的像是做错事的样子，一直站在迟志涵身边看着他做饭，看着他洗碗，却没有走近一步。虽然一直觉得以后的人生里洗菜洗碗这两件事应该是他来做的，他们两个人的食量都不算太大，两菜一汤加两个饭碗很快就洗完了。迟志涵关掉水龙头擦干手转身，没有看齐成，只是低着头径直走到他面前抱住他。 对不起， 齐成说得很轻，贴着迟志涵的耳朵。他们家人赵医生甚至李医生因为站在临终关怀的立场，用钱用权甚至用合约压迫过迟志涵，而他在无暇顾忌的时候一直知道但是默许。因为齐成也曾自私过，觉得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如果死的时候在对面仍然住了一个活人也算是一种安慰，就算他很快意识到不对，急着想给迟志涵签另一个合约，但是在意识到之前他也仍然是默许的。他们选了一个孤女，一个被家人抛弃为了活着努力赚钱却仍然坚持底线的孤女。为了找这个孤女，赵医生甚至去翻了她的医疗库，看中的也不过是她的乐观开朗孤苦无依。 对不起， 齐成又说了一次，心慢慢开始痛。他知道迟志涵的压力太大，所以最初搬进来的时候几乎两三个晚上就会梦游一次，他也知道齐宁对迟志涵的威胁， 才知道他姐夫为了齐宁能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他们家人甚至无耻地利用了池志涵的妈妈。齐成都知道，能做的却也只有晃动两下摄像头，说清楚自己晚上要吃的是猪肉还是牛肉。 临终关怀， 池志涵的声音从齐成的怀里传出来，哽咽的，带着抖。 赵医生明明跟我说，治愈你有40%的可能。 齐成闭眼，拍了拍池志涵的背。怀里的女人抬起头，声音仍然哽咽，却咬着嘴唇问得认真：“ 会复发吗？”“ 我觉得不会。” 齐成和池志涵对视，琥珀色的眼瞳专注地看着他。齐成是很清晰地走出来的，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从不想解决问题，到为了池志涵努力试试这样的心路历程里，一点点自己走出来的，清晰地甚至能够画出一条完整的路线。他的问题出在社交恐惧症。十几岁的他因为想念妈妈，心里也相信了嫁入齐家就意味着他的爱人会香消玉殒于35岁。那时候的他感觉35岁这样的年龄久远的像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碰到。他们都说他暗恋那个女孩子，但对齐成来说更为震撼的是这样美好的他暗恋的女孩子在他自己朋友面前说的话，却每一个字都带着刀，嘴角的恶意甚至让他开始怀疑美好这个词。他应该是从那一刻对人性产生了怀疑，因为怀疑所以对自己爸爸逼着他上学这件事开始排斥。这是病因，和暗恋无关，只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对人性开始怀疑。年轻的齐成没有想到这种情绪会漫长的弥漫10年，最终导致他的家庭分崩离析。 你姐姐最开始仗势欺人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排斥，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按照合同，而我不太看合同，一般来说林静武答应的我就会签字。 池志涵仍然是齐成熟悉的样子，敏感的时候装傻，冲突厉害的时候假装自己什么都不懂。 他给的薪水太高，做齐家私厨的附加利益又太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齐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告诉我给你送饭只是为了临终关怀，我可能还是会接了这笔单子。所以不管你们一开始态度怎么样，齐宁一开始给的价格我都会接受。 幸好没有直说这就是临终关怀，不然他池志涵可能没有勇气去和齐成搭讪。 幸好。 池志涵有些后怕地把齐成搂得更紧，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对不起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梦游，也很久很久没有那种哭不出来全身心都想笑的状态。齐成一开始对外人露出来的对待现实留恋的事情，是觉得池志涵即将走入抑郁症。齐成太知道抑郁症的痛苦，所以选择了在走之前把10年来学到的知识用到池志涵身上。 幸好。 尾音被齐成的嘴唇吞噬，他摘了监测仪，眼眶微红。他和他都在这样的唇舌纠缠里，再一次确认了他们之间的无法替代。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